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7集，秦修尘。秦管家知道一定不会是秦汉秋，才会这样询问他。副驾驶上的秦汉秋抬了抬头，突然被这样询问，他有些晕晕乎乎的，立马坐直。 啊？U 盘出什么问题了吗？ 哦，没有，二爷，您放心。 秦管家看了一眼身侧的阿海。 阿海，你解释一下。 阿海点点头。 秦管家给你的其实是秦家总部那边做到一半的工程，里面有一串智能代码，十分难解，总部的人才解到 80%， 只有放在您那里的 U 盘密码被解出来了。 秦汉秋对代码编程之类还不太懂，所以听不太懂，他只是弱弱的询问。 解除那个代码很厉害吗？ 听秦汉秋这么说，阿海顿了一下。很厉害吗？云光财团 Poppy 一个仅凭名字就吸引了无数程序员来云光财团的人，你说厉不厉害？秦汉秋一看后视镜阿海的神色，就知道了结果。他讪讪地笑了一下。 所以我们才问你有谁碰过电脑，这两天你们那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 秦管家再度询问。 我不知道啊，秦叔， U 盘在我家也没有丢过呀。 秦汉秋脑子更懵，那天除了秦冉跟程俊就没有其他人。程俊不是跟他一起喝酒，就是在厨房帮忙，都没有见过电脑。至于秦冉，一直跟秦玲一起玩游戏。秦汉秋脸上的表情迷茫，不似作为。秦管家等人面面相觑。 那天去你家的小程是谁？ 秦管家想了半天，只能想到教过秦汉秋的小程。一提起程俊，秦汉秋的脸上表情更盛。 就是小程，不过他还是喜欢当医生，下次有机会啊，我介绍给你们认识。 在秦汉秋嘴里实在问不到什么。到了云锦小区，一行人下车，秦管家落后一步，低声吩咐阿文： 你去物业那里要一下这两天电梯的监控。 阿海则是跟秦管家等人一起上楼。秦汉秋去卧室把自己的电脑拿出来给秦管家还有阿海看。 这就是我的电脑，你们看看。 阿海拉开椅子坐上，然后打开电脑，在电脑上寻找痕迹。20分钟后， 奇怪， 阿海若有所思地开口： 我找不到半点痕迹。 他跟秦管家都认定变故是在秦汉秋这边发生的，可偏偏在秦汉秋这边没有发现到半点痕迹。秦汉秋的电脑干净到不可思议。秦管家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最后目光放在了秦汉秋身上。 还有其他电脑吗？ 秦汉秋迟疑了一下。 小林房间也还有，不过他还没放学。 没有秦玲的允许，秦汉秋也不会随便去动秦玲的东西。小玲，阿海询问地看了秦管家一眼。 哦，是二爷的小儿子，在上小学。 秦管家解释。阿海只是一个程序员，对秦家的恩怨知道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不过也有听说过，秦家上一代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旁系嫡系只剩下秦家四爷跟秦修尘了。秦家二爷刚被秦管家找回来，听秦管家一解释，阿海就知道那小玲是谁。只是阿海有种直觉，就算秦玲回来，他也检查不到什么。 秦管家坐在凳子上在等秦玲的时候，他兜里的手机响了几声，拿出来一看，秦管家的眼睛微微一亮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直接接起。 六爷，您回来了。 秦老爷子最小的儿子秦修臣今年32岁，娱乐圈红透半边天，少数实力与颜值并存的秦影帝。秦修臣之前一直在国外拍一部大工程的电影，期间通讯不好，也很少联系秦管家。手机那头，秦修臣穿着一身随意的休闲装，鼻梁上架着墨镜，耳边挂着黑色的口罩。 刚下飞机，听说二哥找到了。 您的电影是封闭式，我一直没联系到你，就没通知你。 秦管家解释道。秦管家又说了几句，然后挂断电话，站起来。 二爷，六爷回来了，我先带你们见一面吧。 此时也等不到秦玲回来了，秦管家直接把车开到了学校，等秦玲放学就直接带她去见秦修臣了。这边秦冉跟程温如逛了一下午，此时正在一处复古的酒楼吃饭。 这里是会员制的，听说祖上是皇家御膳总厨。 程温如把竹简递给秦冉。 喜欢吃什么自己点。 这里处于古城里面，外面被一层城墙围起来，底下是假山喷泉，每天只接待30桌客人，极其幽静。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京城有底蕴又有历史的家族。两人坐在2楼临窗，正好能看到城墙外悠远的鼓楼。秦闪随手点了两个菜，就把竹简还给了程温如。程温如又加了几道这里面的招牌菜。酒楼顶层，程饶汉正拿着竹简等人，手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： 我二妹在这里。 程饶汉眯眼， 他见什么人？ 作为皇家酒楼不是特别重要的人，一般是不会带到这里来的。 应该是那位秦小姐。 手下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古怪。 两个人好像是在这里逛了一天古城。 逛了一天。 程饶汉放下了酒杯，闻言眉头拧起。 程温如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直都跟程俊还有那什么秦小姐搅在一起，还逛古城，公司的资金都快运转不了了，中了邪了。 走，我们下去会会我那二妹。 要等的人也还没有来，程饶汉觉得奇怪，他放下竹简站起来要下去找程温如，手下立马当先往外面走。刚打开包厢的门，外面就有一个穿着一身紫色旗袍的女人。 程先生，抱歉久等了。 看到程饶汉，女人抱歉地开口道。 我正好接了一个单子。 程饶汉笑了笑，转身往后走。 也没等多长时间，微微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这儿，就已经是给我面子了。 这女人正是欧阳薇。之前是欧阳薇没来，程饶汉才顺便想要下楼去看看那位秦小姐。现在欧阳薇来了，程饶汉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想法。这两人摆在一起，想都不用想也知道谁更重要一点。楼下，秦闪跟程温如刚吃完饭后甜点上来，程温如也没有继续吃，直接让人打包让秦闪带回去。 这里甜点味道不错，不对外开售。 程温如一边下楼一边开口。 不吃可惜了。 两人下楼，程木的车已经停在楼下了。秦闪一眼就认出来程木开的车，他跟程温如打完招呼之后才往程木的车上走。李秘书站在程温如身后奇怪道： 大小姐，您今天吃饭这么急？ 这种店吃上两个小时也不算晚，这才多久啊？刚过半个小时，程温如双手环胸，嗤笑一声：“ 再不把人放下去，我们下个月也没有钱。” 程俊说没钱，就真的突然没钱了。所以，程温如公司最近一段时间赤字，连程饶汉都知道了。小提琴协会，自从抄袭曲谱事情发生后，秦宇已经半个多月没有来了，他怕看到别人鄙视的目光，而戴然也没有再联系他。这半个多月，秦宇也没敢去沈家，只是在林家给他买的小区里。直到过完中秋，网上的热度也过了，秦宇才敢戴着口罩来小提琴协会。这会儿下午五点多，小提琴协会的学员大部分人都走了。秦宇低着头，一路藏藏掖掖地来到教学楼。一楼大厅电梯，只偶尔有一个人下来。秦宇戴着口罩，又披着头发，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他。秦宇走到最边上的一个电梯边，按开了电梯，等电梯门关上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从兜里摸出自己的学员卡，在里面刷了一下。但电梯没有丝毫动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